哦，我的天哦， 在天堂里面都是那些天使，嗯， 都还有那天使的天哦， 他们是代表这个博爱， 嗯，他们代表那个博爱。 那要找到在自己的心这个天使， 因为自己心揾到呢个天使。 就在能够了解这个鬼，就是罗霞的天使， 先可以找到这个鬼是堕落的天使， 所以可以接受它， 所以可以接受它。 佛教跟西方宗教，就是西方宗教的，依照我的了解，西方宗教是不了解，不是了解，是你落到地狱，你就继续在地狱里面。 西方宗教就是你落到地狱咧，就继续喺地狱入边。 生住在地狱， 生喺地狱入边。 如果你上天，那常住在天。 如果你上天咧，咁就永远喺天。 这种看法，从我们佛教的角度很有问题。 这种看法在佛教的角度很有问题。 这个天，这个地狱，都是在无常。 这个天和地狱都在无常。 因为都是在无常。 因为都在无常。 所以什么都没有固定的。 所以什么都没有固定。 所以固定的只能够找到在自己的心，在天堂，在地狱，还是找不到固定的。 所以固定的我们的心在天堂地狱都是找到固定的。 这是我们学佛法的挑战。 这个我们学佛法的挑战。 外面找不到什么固定的。 外面找不到什么固定的。 只在自己的心能够找到。 只不过喺自己的心可以揾到， 这是真的佛法。 呢个系真嘅佛法。 那好，那现在我们42分， 42分钟。 咁我哋。